今天呢，要从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这段说起。那韦刺史他问了第几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自己黄色那本是第357页，就是在讲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一段。 哦，阿弥陀佛啦，就第三章的开头啦。第三章开始。 疑问品啊，疑问品。 167，如果是绿色的， 嗯，红不红呀？啊。 好， 做 七百六十八次使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这段。 好” OK， 韦刺史啊，他问了那个第三个问题，他说呢，他常常看到一些出家人在家人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问六祖是不是真的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六祖说哈。释迦牟尼佛呢，在舍卫城中讲那个西方演化经文的时候，也就是那个阿弥陀经，上面就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在相用上来说，的确有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 大概是108000里这么远。阿弥陀经上说呢，这个是过100000亿佛土。那说遥远呢，是对下根人说的。那是因为我们有12八邪，才让我们离西方极乐世界这么遥远。那说近呢，其实就在我们一念心中，这是说给上根人听的。因为以禅宗的角度，反闻自性，回归一念心，当下就是极乐世界。那人呢，有上根下根两种，而法呢，只有一种。人虽然有迷悟的不同，见解也有快有慢，但其实呢，佛性是相同的。迷的人呢，就念佛往生西方，就是我们之前上那个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时候，仁波切告诉我们的 Plan C。那开悟的人呢，若自性清净，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 Plan A， 今生就证悟，完全觉醒，一切所处之处呢，都是净土。所以呢，佛说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如果心清净，行六度，当下就是涅槃。啊，下一段是史君啊，如果你在东方娑婆世界，心清净就没有罪；如果心不清净，虽然在西方，还是有罪过。所以呢，这是跟身净没有关系，是跟心净有关。凡夫俗子呢，不知道心清净其心，一下发愿东方，一下发愿西方。那真正证悟的人呢，随遇而安，在哪都一样，跟身处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要行正道，不起心动念。那史君，你只要没有不善之心，西方世界呢就离这里不远。你若心怀不善心，念佛往生也到不了。这全部都在你一念心中，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成佛不难。那对下根人来说呢，要先除十恶，这样子你就已经走了走进了100000里，然后呢再除8邪，也就又走进了8000里，这样子的话西方世界就到了。那对上根人来说呢，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就是要念念清明，每一念都在清明中，而且呢要念念无分别执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能明心见性，弹指间就到西方，见到阿弥陀佛。下一段是史君，如果你天天行十善，根本不需要发愿往生，当下就成佛。如果呢不断十恶之心，怎么拜也没有用。如果开悟了，就是一念清明，见西方就在刹那间。那如果不开悟呢，只求富贵，布施求好报，想去西方极乐世界，路途遥远。六祖接着说呢，我现在就把西方极乐世界示现给你们看。那各位的色身呢，就是城堡；眼耳鼻舌呢，加上身就是外五门，内根是你的意门。我们的心呢是地，而真如本性呢是真正的王，王就住在你的心自心里面，性在王在，真如本性是如如不动。就像国王一直在这里一样，性去王无，如果真如本性不在了，这个国王也没有了。性在身心纯， 真如本性在，身心才有大用。然后性在身心坏，真如本性若不在的话，身心被染污就开始造业受果报，分断生死。那佛像性中坐，莫向身外求，就是真如本性是往内求，不要再到外面去找了。迷失自信的时候是众生，觉悟了就是佛。自信觉时，就如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些佛菩萨们，有着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念念见性，然后常行平直。自信迷时，就是有人相、我相、邪心、烦恼、毒害、虚妄、尘劳、贪嗔、愚痴，这些都是我们的都是无明，都是我们的障碍。那最后我解释一下那个十恶八邪跟四无量行。十恶大家都比较清楚，十恶就是身三恶是杀盗淫，口四恶是绮语妄语两舌恶口，意三恶是贪嗔痴。那十善就是十恶的反面，八邪呢是八正道的反面，他们是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跟邪定。那四无量心呢，就是慈悲喜舍。慈呢是慈爱，愿众生呢都可以得到快乐。悲是悲心，要远离痛苦是要救拔众生的苦。喜是随喜众生的善行与快乐，替他们感到高兴。舍呢是对众生一律平等，无分别心。以上是上节课的复习。 我们今天把疑问品把它讲完，然后我们今天讲那个定慧，定慧应该蛮有意思的跟我们禅修有关啊。其实剩下不多了，最主要我觉得就是把重点讲一下。因为我第一次讲，后来这两天都有在反省一下，我觉得我第一次讲这个六祖坛经我觉得我之前的那个讲的有点散，我就好像比较是照着课文在讲。那所以我有打算就是全部讲完第二品要稍微再帮你们重讲一下。我已经想到一个方法，大家可能就讲第二品，因为第二品整个般若所有东西都在里面，那个东西等到整个坛经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回来讲第二品应该会很过瘾。那第三品其实就两个重点。第三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讲到底什么是福德，什么是功德。你如果是着相布施，就只有福德，你行善想要好报就是福德。而功德呢，功德你必须是福慧双修，你要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呢又实无众生得灭度，就是基本上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上面你能够去行六度，那这个时候就是功德。功德让你出三界了。所以为什么梁武帝问他自己有没有功德，那个达摩祖师跟他讲你没有功德，其实并不是说，其实应该是在讲说达摩这个六这个叫什么梁武帝，因为是着相行布施所以他变成这个所有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些好事都变成了福德。你想想看嘛，福是什么？就是福报就是只修福而没有修慧，就是福德。但是你福慧双修呢，就变成功德。所以《金刚经》说，如果福德有时你还记不记得？那佛不说福德福德多，因为你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福德的时候，就变成都可以量化了，然后你都得到好报了，所以佛都不觉得这样是真正福德多。而那个福德实无就是没有真实的福德，如果是一个体性上面福德，那才是无量，就是真正的如天际无边无际的大福德，这个叫做功德，它让你出三界。所以说不要钱的最贵，每次都讲没有办法计算的，不是那个福德没有办法以量计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让他得到人世间的福报的，这种福德就变功德，那才是最大的。这是第一个要重点，第三品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在讨论这个阿弥陀经。其实我是这么看因为慧能他是以禅宗的角度在看事情。他说如果你今天所有一切 万法其实都是我们一念心的显象，今天娑婆世界是我们一念心的显象，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 如果你从相用上来讲，当然哇，在我们这个佛他都说嘛，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的十万八千里有那么一个阿弥陀的这个国土啊、哦。如果在相用上面来看，哦，他好像跟我们有十万八千里这么远的这个以外，那但是以禅宗的角度，其实以体性的角度，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你的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即使我们要往生了啊，等到我们最后那口气咽了要往生的时候，真正到西方国土，其实也是我们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只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修，那我们那个一念心性就继续在变出六道轮回，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混。那如果你真的是能够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在我们要咽气的时候，你会因为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也帮你一把，然后再加上我们一心不念 一心不乱、啊、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一念心就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连接在一起，那你就变现出来，你就过去了。所以你当下一念心，如果你的成就是已经成佛了，那你当下那一念心变现出来就涅槃了，就是这个佛，你就涅槃了，就成佛了。所以没有错，从相用上面看来，好像有那么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我们的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理论是没有 conflict。所以，那刚刚那个 Wendy 有讲啊，上过那个米鸠仁波切人都知道嘛，你今天修行有三个 option， 第一个 option 最够力的啦。那就是我们在这一世还没咽气之前，你已经修成正果。好，你也不要讲说你一定要圆正，像佛陀那样圆正，你可以说我就明心见性了，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哇，我执法执通通断掉了，我无明烦恼41品我都至少断掉一品，我就基本上法身大事了。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你就成佛了。你当下成佛，你虽然肉身还在，但基本上你已经脱离所有的苦了，也不再 suffer 了。但是我看目前听说，除了佛陀本人，以及我看六祖慧能肯定明心见性，当下他说证悟了嘛。那除了这两位人物，还没有看到哪一位示现在娑婆世界当下就是这一世成佛的。所以现在佛法末世，我们基本上没这机会哦，那就不用讲了。那第二个 option 呢？第二个 option 是告诉你，在我们死亡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有那么一丁点的机会，在那气脉明点，我们现在是父精母血那么连在一起，然后到了我们丹田，等到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仁波切以前教，就是说那个父精母血会分开，那个红的白的又会回到它，那个反正会有那么一个 split second 会光明进来，就是他那个无明的盒子会打开，就在那 split second， 如果你抓到那个 moment， 你能够修成佛，他有一个仪轨帮助你怎么去修，有人说破瓦呀，各种都有，那是密宗的方法，但是我跟大家讲，也没有人修密宗，我觉得以我们的材料大概也修不出来，好，也是一样，那 split second 没有修好，你就是那么一个 split second， 你根本抓不到。那你修行修得好的人，那个时间，那个 window opportunity 可以很长。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跟大家讲，没有机会了。从我学会，我也修了那个法门，也被灌顶了，老仁波切都教了，但我觉得机会实在太渺茫了。那第二个机会，我觉得也不是机会，所以现在只剩下第三个机会。第三个机会就是念阿弥陀经去净土。跟大家讲为什么第一个跟第二个机会基本上没有，因为第一个跟第二个叫做自力法门。什么叫自力法门？就是说你全部靠自己，你就靠自己的力量修，也没有人能帮你。好，你的什么老师啊，仁波切上师都只是在旁边就是为你祝福而已，你就自己在那里修。但是到第三个阿弥陀经，就是这净土宗，那叫做他力法门。他力就是说你不是光靠你自己在修，你自己当然要很努力，但是你临终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只要你能够一心不乱念，那阿弥陀佛甚至西方三圣他来接你，他等于拉你一把，所以不是光你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佛菩萨的力量能够接引你过去，那你就有把握多了。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基本上你在那里面，你有以后上课会告诉你在里面有多少的这些利益啊，基本上你就是万寿无疆了， 你到那边你就一路修，最后能成佛。那么如果你你会说，那我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不想在里面万寿无疆啊。可以啊，你到里面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待得不耐烦了，你想要别的到别的地方去是完全可以的，你可以随时终结你在里面的时间。他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说我想要到西方极东方，我想要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我觉得我有有缘的亲人在这边，我想要回来都没有问题，随时你都可以把那边的时间结束，你就到那边过来，通通都可以啊。所以然后那个地方啊，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法身，那个阿弥陀陀那个西方净土其实就是他的法身的话所化现出来的，你就在阿弥陀佛法身里面，然后里面所有的你根本都不用担心你有业报会现前，你是待业往生，但那所有的业果都不会再出现。那么以后会慢慢讲这细节啊。所以六祖都在这边讲说，我如果行十善 ，right， 我四无量心，或者我八正道，我当下我就是去到了西方净土。他讲的其实没错，你那一念心当下就变现净土，你变现涅槃都可以啊。这是我们讲过的哦，所以大概刚刚温迪复习的是这一段。那么后面呢讲到了什么，他说这个他做了一个无相颂，我觉得这个无相颂啊他做的挺好的，就是最后那一小段，其实我应该上个礼拜把它讲完。这个无相颂啊，他说心平何劳持戒，因为大家就问他说那是要怎么修啊，哦，中间还有一小段大家就说那要怎么修啊，他说其实你不需要一定要出家到寺庙去修，哦，施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连现在的法师们都说，像净空法师都说，现在的在家人很多修行修得比出家人还好，女众修得比男众好。以前是说什么？哇，这个和尚啊，再来尼姑对吧？然后再来优婆塞，再来才是优婆夷。现在呢净空法师说倒过来了，那个地狱门前僧众多，一大堆和尚啊，那这边的都不用讲了啦，大陆都不用讲了 right， 那上班制还有薪水领 right， 太太要娶回去还干嘛的，那现在的女众那个女尼啊，你说台湾的或其他很多女的力道是比男人强，那在家修行的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女施主比男施主多，那男施主可能也是忙着赚钱吧，反正总之有很多原因，现在女人修行修得比男人好，这是净空法师讲倒过来了，现在是优婆夷优婆塞，然后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啊，前面是尼姑和尚，那个叫梵文我都忘了叫什么，那两个叫什么，所以他说现在哦，你根本净空法师说他也没有一定鼓励大家所有人都要出家，他说在家修也很好哦，那你如果在家修行其实就好像什么，他说你就这样在娑婆世界在东方里面，但是你非常的心非常的善，大行佛道，如果你出家了但是你不好好的修，就好像在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在那边行恶，那有什么用，通通没有用啊。所以有没有出家其实不是这么的重要，当然以前鼓励我的仁波切是跟我们讲说到最后出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很多的业力消弭，但是这的确每个人的因缘不同，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在家是可以修行修得很好的，尤其我们往生净土的这种太多在家居士啊，这已经说不完了。那他说啊，心平，他说我要做一首诗啊，做一个记给大家，那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他说心平何须持戒，什么叫心平何须持戒啊？持戒是干什么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发怒嘛，对吧？然后呢，不要伤害众生嘛。其实持戒大部分就是说希望不要伤害众生。他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内心平等，你根本不用持戒。平等是什么意思？没有人我的分别。你把众生当成你，你觉得你去拿刀，你会拿刀刺自己吗？你会骂自己尖酸刻薄的话吗？你会虐待自己吗？不会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那个慈悲心啊，我们讲空性啊，没有能所，没有自己跟对方，你真正的平等，你是根本不需要持戒的。那个持戒是对治啊，对治我们的那个贪嗔痴啊。当你一众生平等的时候，你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你是不需要持戒的。 那另外一个呢，行直，何用修禅呢？修禅是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静啊，天天随着外境起舞啊，那个心事一直在起伏，才需要禅修啊，对不对？才需要说，不管你是无缘之修，没有不 无所缘，有所缘，最后禅修不就是要安定我们的心性吗？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安定下来吗？他说你行直，什么叫做直？直心是道场，直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是清净的，你的心不是走弯曲的路。弯曲的路是什么？是能所分别执着。你的心没有在走弯曲的路，那是一条道通到底，就是那最开始光明清澈，最开始无始以来你的如来藏的最原始的状态，那你还需要禅修吗？当然不需要了。所以为什么说到最后连佛法都要放下？六度你什么时候放下？当你是在空性的基础上行六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已经放下了。所以禅修已经不是禅修，持戒也不是持戒了。他就告诉你，当你能够做到这样子 的情况的时候，你当下就是净土啊。恩则孝养父母，这个也不需要解释啊。就孝养父母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很糟，但是我后来仔细回想，我觉得其实孝顺是好的，孝顺是真的是一个该做的事情，是好的。那孝顺啊，以我自己看因果，我不敢说最孝顺的人一定都要什么大好报，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复杂，不是说你孝顺就能把你过去的果报全部一笔勾销，这不能这么说。但是孝顺它能够帮助你化解很多的劫难，你就相信这件事情吧。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小孩，但是我已经发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孝顺当然是要在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情况之下了。我也有看到我一些朋友，就是父母对小孩子的那个已经造成对小孩伤害，那也不行，那种也不行。就是说你要在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平和那个叫什么叫做 balance 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做孝顺，这是该做的。那义呢，义气就是上下相连。其实这个连啊，比较是在讲慈悲心啦，比较是在讲怜悯心，就是说你能够对人体谅，就是你对你义啊，其实你看嘛，是对你的手足，对你的兄弟姐妹，那现在当然是对外啦，所有一切外人你能够义，对你的朋友你能够仗义。义字是什么？就是说你真的是能够去体恤他人哦，你能够对人大爱吧，你这么讲吧，大爱能够体恤人哦，也是一个平等的基础上面去互相扶持，这样就是义。他就告诉你，你心能够平等right， 然后心能够清净，对父母能孝顺，对你旁边的兄弟姐妹朋友亲人等等，甚至那些不认得的人，你能够也是用平等的心去对待他们，能够互相体谅。那让呢，而且你能够做到忍让，这个让比较容易啦，让的话就是说哎呀，反正就让你先吧，这个让大家比较能够了解。但是这个忍字呢，忍啊，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忍啊，不是说这个叫安忍，安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在空性的基础之下，你啊没有了这个我。你要记得忍字啊，你要去想金刚经，你不能再看六祖坛经，如果你光看字面上的意思，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它这本经比较浅，但事实上你要再去想这个忍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忍字是心上一把刀，我们以前讲过好多次，你心上一把刀你能插多久，对吧？所以这个忍其实是告诉你，你要在无我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回到空性的基础下。空性是什么？就是没有我自己跟对面的分别，没有人我的分别，我对所有的有情无情，有缘无缘是同体大悲哦。那个什么叫同体大悲？就是有那叫无缘悲心啊。我的仁波切教我说，无缘悲心很珍贵的。你对于没有缘分的人，你都能够有一个慈悲心肠，其实这个就忍字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你不会去想人家的坏话嘛，因为对于你来讲，哪有什么恶，你会觉得那个人不好很坏，都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 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为基础啊，当标准，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我执啊，不就是我见吗？那如果你能够有慈悲心，证悟空性的话，你那个我拿掉，你怎么会有对边的恶呢？不会啊。所以六祖慧能不是在前面说，真正的修行人是不会见到人之过的，你只会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圣人的表现啊，所以他就跟你讲，他做这首偈，那后面还告诉你，他说如果能够转木取火的话，那淤泥啊也可以生红莲。这边要告诉你什么？其实就是修行啊，贵在那个信心跟恒心。谁能够转木，能够取到火，是那种极其具有信心，而且有非常有毅力，非常有恒心。这个就讲到精进啊，修行可贵，或者是禅修可贵，不在于每天花多少时间，而是你能够持之以恒，这个很重要哦。而且他后面会提醒你，苦口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各位同学，当你发达的时候，你有钱的时候，你是老板的时候，跟你讲，旁边会越来越少跟你讲真话的朋友。你的权力越大，你的金钱越多，你能够影响的人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没有机会听到人家告诉你真话，就是这么容易，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以前会跟你交心的朋友，以前会提醒你的朋友都不说了，为什么？人家怕得罪你，因为苦口嘛，良药一定苦口嘛，讲给你告诉你什么地方不对要你改的，一定是忠言，一定逆耳嘛，那你会生气啊，你说我不会，我很谦卑，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有一个人问我说，有一个财团的老板娘问我说，为什么他旁边的人都不肯跟他说真话？他说我实在不喜欢听人家说谎话。我就跟他讲，但是人家跟你说真话，你会发现你更不喜欢。你不喜欢听谎话，但我告诉你，你会更不喜欢听真话。当旁边人都不告诉你真话的时候，你要去想想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你自己，为什么人家开始都不告诉你真话，你想清楚吗？那问题在自己啊，那人家会害怕，每个人都会害怕。当你没有权力的时候，哎，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我就告诉你吧，大不了你就不跟我做朋友没事儿。但是当你是我老板或你手握重权的时候，我跟你讲真话之前我得想清楚哦，因为那后面可能会有很大的 consequences， 我不见得愿意付这个代价，就这么回事哦。所以我还是会跟我有几个比较亲近同学说，你要告诉我哪边做的不好哦，你一定要跟我讲哦，你一定要跟我讲。我说有些人不愿意跟我讲，他不想得罪我，但是我相信你会跟我讲真话。你一定要有旁边愿意提醒你，然后你要回顾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是你的亲近的家人，或者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老师，或者你的同修同学，你要去想想看，是不是都还中间有人 once a while 会告诉你，哎，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不好，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可以改进。如果还有人跟你讲，你要觉得高兴。如果你回想，哇塞，过去几年都没有人半个人来跟你说过你什么地方其实可以改进，那你要小心一点，就表示已经都没有人跟你说真话了，包括你的家人都没有，这个有点问题啊。所以啊，过必生智，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这个我们呢都会有犯错误，然后呢都会护短这些事情啊。我觉得以后拿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坛经出来参一参，我觉得他这些都是处世的名言呢。不要护短哦，自己不要护自己啊，还有自己的儿女如果犯错了，真的父母不要护短哦，然后自己的父母有问题，那儿女也不要护短，然后你心里也要知道自己的儿女或自己的父母或自己哪个亲近的家人是有问题的，你心里要清楚，要清明的。然后你有过要能够改，那个东西是叫做勇气，那个叫勇气。我觉得我们随着我们年纪大了，越来越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喜欢护短，这个就是很多问题最终的来源。然后那个雪球本来是一个小雪球，那个错误是一个小雪球，就越滚越大。所以千万有过要改， 愿意听忠言、哦、你要愿意听人家给你的谏言，你要记得哦。然后你要能够知道自己有过，你要能要有勇气能够面对，要能够改，那才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不要护短，然后他告诉你什么叫做圣人在做什么事情，日用常行饶益呀、啊。你要去想想，我们每天除了自己在吃喝玩乐以外，你一定要去想一下哦，你有没有对这社会跟旁边的人有贡献？ Not only 我们最爱的人啊，还有旁边那些我们不爱或不认得的人，你对这个社会或旁边的人，你有没有真正有一些贡献？你要常行饶益呀、啊。你知道这取之于社会，我们今天这么有钱，坐在这里吃香喝辣，为什么？我们是从社会夺取了这个资源，你知道吗？你说我父母给的，你的父母也是从社会赚到了这个钱，取之于社会，你得用之于社会，这个很重要。你是在为自己植福田。我们现在大家都有钱，每个人都有福田。你有福田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你一定要继续去种那个福田。你哪一天福田没了，你后悔来不及，因为你想种都没有田让你种了。所以你一定要 日用常行饶益，你要在你的福德宫继续的都丢钱下去，丢钱下去，福德宫你要继续的去那个储存储蓄、哦、你不用担心你这一辈子用不完那个福德，用不完 你以后西方极乐世界你也需要有那个福慧双修帮你做基础啊，资粮 你所累积的资粮是永远不会被人拿走的、哦、我都跟人家讲，你银行里面的钱你有可能没命用哦，你银行再多的钱，你再多的珠宝首饰，你再多美囤积的那美丽的衣服皮包首饰车子，所有的一切，你的良田你的大宅，有一天你生病的时候你什么也用不到。所以当你在看你银行存款剩多少钱的时候，请你不应该讲剩多少钱，你累积了多少钱的当儿，你最好去想一想你福德宫里面的福德够不够你使用。你如果福德宫的福德不没有办法 match 你银行的存款，你就只面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翘辫子，那还是比较好的情况，另外一种呢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就这样子。你福德宫用完了，最后就面临这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小心。而且福德宫 unfortunately 它是你没有办法看得到的，那你就要去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继续日行饶益，你有没有每一天继续常行饶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成道非由失钱啊，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告诉你什么，不是告诉你不要布施啊，它告诉你布施，但是你要无所住。而且有一个很重要哦，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一句两句三句四句偈？你金刚经读懂了，阿弥陀经读懂了，心经读懂了，偶尔你也要跟旁边的人讲一两句，你一两句好的都可以讲，甚至你只是跟人家讲，你知道有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哦，只要你能够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你知道你可以去到那里，这也是传善法呀。这甚至比你丢钱给人家要有用。那他告诉你，不是叫你不要布施钱，是告诉你布施钱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啊。一个是说你要在空性，你要在三轮体空的这个概念之下，你要在无所求因无所住的情况之下去行布施钱。而且呢，布施钱用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去布施，也不及你跟人家讲一句金刚经，或者在法华经也是不及你去跟人家讲一句法华经、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些。然后菩提指向心密啊，何劳向外求玄，这些东西你们应该都听懂了对吧？你是反闻自己的自信啊，你的一念心啊，你不是到外面去求法。那他说你只要依着啊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些，你每天能做到，他说天堂就在你前面。这就是六祖慧能示现大家天堂在前面的方法，这些很重要哦。我觉得六祖坛经我后来开始多看整个东西前后串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它的禅意很重的，它只是用比较白话的方法告诉你，你也不要把佛法想得太深奥了，这不就有点像圣经吗？就告诉你就这么做吧，就这么做吧，也不是太难 哦，这个我倒觉得真的是可以放到那个旅行包里面，出去啊，飞机什么随便拿几段看看，是看得懂的。那佛经要你一下看，哎，怎么搞的？昨天明明上课的时候还看懂，今天怎么又看不懂了？就是这样子啊，六祖坛经是可以看得懂的。好，那后面还有一小段哦，就最后嘛一小段啊，他说老师说啊，他就说善知识啊，他说啊，这个总须一计修行啊，就是照我们刚刚的修行啊，见取自信，直成佛道，法不相待。他说啊，法呀，佛法不会等人，要你们大家赶紧精进，要赶紧修行。他说众人且散吧，不是很多人在那边听他讲吧，他就说众人你们散吧，我也要回潮汐了。你记不记得第二品的时候是被那个伪刺史请到，从那个深山里面请出来，在那镇上讲法给大家听嘛？那讲了好几天的法，他可能也不是每一天都记录下来，就记录了讲什么，讲般若，记不记得讲了这个？后来他们大家听完之后觉得讲太棒了，就问这个功德跟福德的事情啊，又问了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净土，到底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净土的事情。他说你们有迷惑再来问吧。那所以这所有的人啊，善男信女的各得开悟，信受奉行。我们第三品讲完了，第三品应该清楚了啊。刚刚 Wendy 帮我们复习，然后我又把重点这再讲了一次。那第三品我觉得是可以的，讲的还不错。第二品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我自己还不够熟，我觉得讲的有点散，所以最后我们大家再来一次，最后大家一起把第二品重讲一次，到时候我会 design 一个好玩的 teamwork， 大家一起来做第二品。好，下面啊我们讲定慧等持。定慧我们现在也是啊，以后每一章节我就先讲大纲啊，不要直接跳进去讲这个课文。定跟慧一定有听过，定是修止嘛，是不是？定如如不动的楞严大定。好，那我们说定慧等持啊，还有一个呢，是不是说止观双运？一定有听过。我们禅修是不是要先修止，然后这个让我们有觉知力嘛，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练了哦，你的心啊要跟你的耳朵同在，然后呢要跟这个声音同在，或者你的心啊要跟你的眼睛还有这外面的色相同在。你的心没有在打妄想，你的心跟你的这个耳根啊跟眼根是同时一起在专注在某一个点上面，要有觉知啊，然后呢不会乱打妄想诸如此类等等，然后你有觉知但却不去分别也不执着，这个就比较像我们所讲的定。那我们是不是平常都在外面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随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不停的在这个起舞，对不对？那他告诉你原来啊我们这个心啊就随着这个境在转，而且呢我们当时在转的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所以现在第一步啊他就让你先定下来，先有觉知力，让你能够心不随着外面转，那这时候定。可是记不记得我们说光定在那里不够啊，你必须呢，当时我们是不是在假象里面生活，大家听心经的时候一定有听我说是不是要从假入空，记得吗？什么叫从假入空？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外面的娑婆世界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是虚妄相？那这些虚妄是不是全部都是假象？我们需要从这个假呀挣脱出来，对不对？我们要先定下来证悟空性，所以我们要从假入空。但是如果你每天执着在空性里面，是不是又完蛋了？每天执着在空性里面，是不是就着到空里面去了？变成谁？变成小乘人啊，变成阿罗汉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已经定下来的时候，你止修得很好的时候，你就得去修观。观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慧，用平等空性的般若智慧去真正的观察，去分析那万事万物所有一切的实相。你每天定在那边不够啊，你要能够这个时候是什么？从空再入假，从假入空，从空出假，记得吗？这两句话你得知道意思哦。 我们是不是先从假入到空，之后呢再从空出到假，这个时候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但是你见到的那山跟水跟凡夫所见到的山跟水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是它虚妄的那个相用，但是呢那空性的本质我们刚刚上课已经讲过，就不再讲一次。所以这个叫做定跟慧，定跟慧啊要等持，就像你止跟观啊，你两个都要修，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会先从定入手，定了之后啊再观慧。那么止，你看我们修行也是通常先修止嘛，止修了大概有一些基础之后我们就再修观，但是并没有说只要修完了才修观哦。我们就是说定啊已经有一个基础你会修慧，然后定啊修慧，慧之后有之后再回来修定又更定，对吧？就两边互相是一个善性循环。止观也是啊，先修止再修观然后再修回来啊。然后也有人是先修定，有人先修慧，但不会是我们这群人。也有人是定慧等持当场修，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宿世的因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啊，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方式那他进步的程度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慧能啊，有在里面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定跟慧其实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哦。你如果说我已经定慧等持了，然后你还告诉自己说定是定慧是慧，那你肯定没有修到位。定慧等持你肯定是慈悲跟空性都有了，那你怎么会再告诉你自己定跟慧不是同一件事情呢？是吧？其实都是一体两用，定是那个体，那个慧呢是那个用。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一个即照同时，还记得吗？即而常照，对不对？那个极是不是定啊？你定在那里之后你是不是才能够 光明的观照啊？极而常照，那你继续的观照你是不是可以保持在极境当中？所以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定慧等持两个是同，这个叫做相依相存。它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定即是慧，慧即是定，你不能把它分开两样事情。这就是慧能一直在讲人呢，有各种不同的根性，但法门只有一种。其实真正万法就那一种，那个一啊，当你很多都没有的时候，一也没有了。法门就是法门，就是这样子。到时候《楞严经》后面都会学，没有假的时候真也不见了，没有假钞时候哪来真钞？就没有真钞呢，就一个钞票而已啊。没有妄心的时候哪来真心？那就是那个如来藏而已啊。哦，就这个意思，定慧等持。我们来看看他经文讲什么。好，他说啊，这个第四品啊，有关定慧的道理啊，定慧蛮重要的嘛，所以很重要一个就是在讲说，你要记得即照同时，止观双运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概念，还有从假入空，从空出假，哎，这个要知道。所以他说，老师就说师事众云啊，他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哦，那个禅宗是以定跟慧啊，这个都是就是止观为本，定慧为本。他说你们大众啊，千万不要迷惑了啊，说定跟慧啊是不同的，言定慧别。如果你觉得定是定，慧是慧，那你就搞错了。他说定慧是一体的，不是二，就我们刚刚有讲对吧？然后定啊是慧的体。定嘛，是不是如如大动，那个体性如如不动嘛，所以定是那个体。而慧呢，慧是不是要观，然后要去观察你，当你那个修止啊，就是我们仁波切教的第一个阶段，修到一个阶段以后啊，那个觉知修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就要去观察事物的本质，就是那个实相真实的状况，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用，就是慧。哦，那即慧之时定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反正就告诉你定啊是以定是那个体，慧是用，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如如不动，但是那个慧是什么？ 不取于相，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取于相？其实慧是要你要在跟外面有接触，你要观，但是你不取于相，而那个定呢，就是如如不动。记不记得这是哪里出来的经文啊？有没有一点印象啊？那发呆了。好了，再讲五分钟好了。金刚经啊，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就是定慧等持。然后这个东西啊，他说如果你知道的话、啊、就是定慧等学，所以这都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就是那定啊，色就是那慧啊，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说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或先慧发定，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定下来才能发慧或先慧发定，记不记得我们说急而常照，照才能常急，这两个是一起的，一体两面哦、所以作此见法，法有二相，法呀虽然有两个相，但体只有一个、哦、然后他告诉你哦，口说善言，心中不善是没有用的，他都会还会告诉你啊。反正我相信当时这在这大概是两千多年前，是不是还是这个唐朝是多少时间之前呢、啊？我相信那个时候一定很多人也是嘴巴说的光冕堂皇，心里在想不同的事情，不然六祖慧能怎么老是这样说，老是说大家嘴巴说一套心里做一套哦，他说根本不是这样，不这样子就完蛋，骗不了谁的，空有定慧啊。他说你如果嘴巴说一套心里做一套，行为不对的话，他说你是空有定慧，你也定慧绝对不等的。但是如果你心口俱善啊，就是说你真的你的心啊跟你的嘴巴都能够一致行善的话，内外一如，那你就是定慧等持了。他只是用一个，我相信当时也有很多那没有受教育的人听他讲啊，讲得太深听不懂，他就只好用很白话的人告诉那外阿公阿嬷，就这样子自悟修行啊，不在于争，争就是那叫什么，叫做争吵啊，这个抢夺啊，那他说你如果争先后的话，那就是不是误人，是一个迷人啊，所以就是跟你讲说啊，不用这个，因为就是我执嘛，你就是所有东西以自我为中心才会跟人吵架，才会这个要一争到底啊，那这就是迷啊。他说你真的修行人，你不用去断胜负啊，不用争出头啊，那个你这个只是徒劳无功，都是在增加自己的烦恼啊，那你这样子做的话根本不是真修行，你嘴巴再讲也没用，你没办法离四相啊，那四相就是我人众生受者相嘛。所以他讲得很好啊，他说善知识，他告诉你哦，定慧啊如何相等啊，他说犹如一个灯光，你有灯就会有光，好，当然是插电的情况之下啦，有灯就有光，你没有灯就是暗的哦。所以他告诉你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这两个就是同一个东西哦。你不能说只有灯没有光有用吗？没有用啊，你个灯放那边有什么用，就像你只有体没有用，你这个法身有什么用？没有用啊。那你没有灯你能有光吗？肯定也没有啊。所以你没有定也不会有慧啊，你没有法身也不会有，你没有那个体性也不会有相用、啊、就这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色离不了空嘛，空离不了色，是不是就全部都在一块了。所以我们说啊，这几本经文啊，禅宗这一系列的心经、金刚经，还有一个圆觉经，你们上完六祖坛经，我打算帮你们上圆觉经，如果你们还愿意上第二堂的话，圆觉经还有一个楞严经，这几部经文包括六祖坛经这五个bundle在一起，我就说你一个经懂的就全懂了，你不会说心经听懂了楞严经没听懂，根本不可能，懂了就全懂，一通百通，不通呢就通通都不通哦，所以这通一都一样，他说此定慧法亦如是。好，我们再看下面啊，我们再讲，我知道讲到还有一小段讲完我们就停下来，后半我们下次讲。他说啊，这个善知识啊，这边都很简单，他说善知识啊，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事也啊、哦，其实就是告诉你行住坐卧都在修行，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那执心啦，执心是道场，执心是净土，所以你就要知道什么是执心，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就是你那个干净，没有污染，没有能所，没有分别，没有执那个没有执着的那个心啊，那个真心真见啊，这个就是你修行的道场。 你要到外面去找是找不到东西的，你要内修啊，就往内观。那个千万不要心行媚曲啊，就是告诉你说，哎呀，嘴上他说口淡说直啊，嘴巴说一套，心里在想一套，然后再做一套，他说这种是最糟糕的。然后呢，口说一行三直，不行直心也没有用啊，你嘴巴说也没有用，就是告诉你最重要的，你嘴巴都别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啊，那个舌颤莲花是没有用的。最主要就是你的心能够清净，你的行为能够符合正道，这个很重要啊。其实你们都是父母嘛，父母的言教，我跟你讲，言教跟身教，我跟你说，身教绝对重于言教。很多我有看过父母啊，叫小孩不要说谎，他自己反过来打个电话就在说谎，那小孩肯定说谎，他就是学他爸那一套，学他妈那一套，你怎么教都没用啊，你嘴巴不用说太多，你就是走路。你看佛祖金刚经开始是不是学生不问事情，佛陀绝对不会说什么法，在里面讲的舌花连颤，他只是什么，他是不是就是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一起去托钵，托钵回来就把自己洗干净就静坐，他就是用自己的身教来教化所有的学生，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佛，但我的生活起居没有跟你们有任何的不同，你要去托钵我也托钵，你要怎么样我也怎么样，然后呢嘴巴不多说，这个就是东西就叫做身教。那没有一法，就是说 他整个身体没有任何一个事情不是佛法，如果你开悟了，其实行住坐卧都是佛法，是不需要靠嘴说的。其实禅宗是很注重这一套，你看他是只有心法，他没有什么法门啊，又有什么书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这些口传，他就是一个衣钵嘛，对吧？然后每一个祖师爷爷互相都是以那个心法相传，就这意思啊。所以他说啊，这个迷人找法相来执一行三昧，那个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着相，就着外面的相，然后喜欢说，那么直言啊，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叫你嘴巴不用闭上，不用说太多。记不记得人前看住你的嘴，人后呢看住你的心，不要打妄想，做人正直就是最好最好的修行了，就是你对你的小孩最好的教育。此作作此解，作此解者啊，即同无情，却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仗道因缘。他说啊，如果你，我看他是怎么写，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看忽然看不懂呢？他的意思是说啊，为什么讲定慧等持，虽然你的嘴巴哦说不要口是心非，但是你的行为必须是正直的，对吧？那你的行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心不起妄念，这是禅宗的哦，心不起妄念，那嘴更不要讲了，心不起妄念，但是你却因无所住，却一直在行布施，行六度，六祖告诉你，你绝对不能着到空里面去。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当然嘴巴不说，心不打妄想，但是什么事也不做，在那边形同朽木的话，那这个东西啊是障道，这个东西像无情的那个石头一样啊。他说这是你障住你修行的路，这个叫障住你修行的路，你是不能不动的。还剩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是告诉你啊，他说啊，道须流通，你不能坐在那边阻塞的，你不能动。他说告诉你真正的修行是不动但也不静，知道这个意思吗？你不能够滞待在那个地方，那你就没有办法修行。心不住法，那就是道就是流通的。其实他只是告诉你，你心啊不住法，这个道就流通了，但是呢你却要常行布施，常行饶益，知道吗？你不能在那里只是像着到空里面，像阿罗汉找个山洞去关，把自己关起来去修行，那个东西不行。他说啊，如果心住法，这个法其实有跟空两边都住啊，都是住法，凡夫住有，阿罗汉住空。他告诉你如果住法 就是自福。凡夫着到有，阿罗汉着到空，像无情的，那这种东西都不行。只要是有住，住空住有都不行，都是自福。常言若言常坐不动事，有如这边就告诉你了，有如舍利弗啊，在宴坐林中啊，却被维摩诘磕。就是那个舍利弗，不是他以前是小乘吗？一开始修小乘，就每天在那个地方观，就是观空打坐，不跟外面有任何的接触，就是自己自修嘛，叫什么正觉，对不对？不是正等，他只把自己给搞明白了，不帮助其他的众生。他经常被那个维摩诘居士斥责，维摩诘不是也是佛陀那个每天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维摩诘是一个在家人，可是非常非常有钱，是富可敌国。但是啊，他这个修行很厉害，非常聪明。那里面没人，那些什么舍利弗这些人，没人敢跟他讲话。每次要找他的时候，就去找文殊菩萨去找他。那个只有文殊菩萨还可以跟他对上两句。非常厉害一个修行人，富可敌国。那每次都他就是骂那个舍利弗，每天坐在那边打空想，不是打妄想，这也不行。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自功，这不行啊，迷人不会变直成癫，如此者众，如是相交，故知大错。就是告诉你，虽然不能像凡夫一样只有，但是也不能像舍利弗或者是像那些阿罗汉啊修小乘的人找到空里面去，这些都是都没有明白真正的道理，那这些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学好。我看他最后好了，那最后那一句啊，所以呢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见，告诉你哎呀，所有的教派都一样，也没什么顿法也没见法，其实就这么一个法，那么就是一个如来藏。但是人有持 有的是有立根，有的是顿根啊，所以因为人的根性不同，所以有的说啊要渐修啊，有的啊是要顿悟。他说哎呀，反正呢不要有分别心，每个人根性不同，法门不同都没有问题，但是法就一种啊。那总之呢，其实最后呢就是你自见本性没有差别，那么不用在那法上面多求分别。我们先讲到这边就好了，下一次